谁又老拿放大镜看风景累不累，却忘记了看清楚自己是谁。我的宇宙轻飘飘，你的摇摇欲坠，旁人来来去去像行云流水。什么是失败，多似是而非。